我们愿意去，你管 碰见劫道的怎么办呢？ 哪有劫道？你这人胆儿也够小的。 这地怎么去？ 没走过夜路啊？ 不行，刚才你们说加5%，不成不成。 那怎么着？ 再加20%。 哎， 再加二十。 兄弟，你听说过那句话吗？ 啊， 车船垫脚牙。 哎，没 醉 也该杀。 什么叫不醉？ 给我们这坐地起价是不是？ 哎呀，不是不是， 拉到一半给我们现涨价。 不是那个。对， 不就是害怕吗？给你打打气儿，是不是？给你打打气儿，加油，加油，加油！你看， 行了，你赶紧拉着，我们哥俩真是。 哎，也不答应加钱就睡觉，我怎么这人？ 哎，站住！ 你干嘛？ 干什么？ 干！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站住，小子！停！ 救命啊！ 哎，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喊的人是谁呀？这里边呢，告诉您，半夜啊来了个黑大汉，手里头提了个棒子。老王心里头着实是害怕，但又一想，嗨，我这车上还有俩人呢，3-1，你黑脸大汉能怎么着啊？想到此，他把车停下来了，伸出头要看看究竟。那么这大半夜的，这个黑脸大汉不会真的是劫匪吧？那么老王和他那俩坐车的来怎么应对呢？您得接着往下听。站住！ 我说、 哎、老王、啊哎、怎么回事？我们哥俩这睡得挺香的， 睡得招招的， 真是的。 不是你干嘛？这咋不是？二位客 官干嘛的？ 我碰见劫道的了，这黑脸 什么劫道？闭嘴！我是那个挨劫的。 嗯， 你看 劫我们，你怎么又挨？ 什么劫？我让你们拦，停下车来！谁说劫你们了？ 嗯，什么意思？ 劫你拿木棒劫你啊？ 那您怎么回事啊？ 告诉你吧，这不是吗？我跟，哎呀，早上来，赶着马车，我是个卖菜的，这不，到这集市上卖完菜，到晚上我回来，碰俩劫匪，我也打不过人家啊，我卖的那点菜点钱呢，剩下点菜全让人给拿走，你瞧，我这衣服都让人扒了， 哎，这话说的， 说您 瞎说八道了， 光一膀子，您 就是怎么能是把你衣服呢？你不穿着裤子呢吗？ 衣裳上衣 啊，上衣 让人劫了 啊。 娃咋让人扒了？ 来， 可不，身上所有东西都给我搜走了。 哎呦， 哦，那您干嘛呀、啊？ 那就 是、哦、这是菜筐的，我才看，嗨，这样呢得挑菜的菜筐的， 不是 扁的。 你拦着我们干嘛、啊？ 你拿着大棒子劫我们干嘛呀、 啊？你拦着我们干嘛呀、啊？ 我们不吃菜了， 我们不吃菜了，我们不要窝窝 了，说了行 了。你少说话。 我没别的要求，这不是你们就大二车吗？ 大二车是什么车？ 大二车吗？ 大二车怎么了？ 大二车 能不能把我拉连城太远了？这道我真是忙活一天，让人打一顿， 又来一个， 可怜可怜， 有一个，你这玩意儿你没法弄了。 不对，我现在啊是去这个郊县的采石场，我不去连城， 就是连方向都没弄 过，拉不了你。 不是顺风车， 是啊，那你得回去吧。我跟你去一趟，怕什么的呢？ 你让人都抢了 啊， 是吧？ 是啊， 衣裳也让人扒了 啊，这还俩筐一扁担， 菜钱也没了， 要嘛没嘛， 连钱都没， 嘛玩意儿都没有， 谁拉你、啊？ 跟这裹乱。 哎，不是，哎，你别走，哎，别走， 嗯。 我身上没钱，我不见得我家里就没钱了。 那爷爷家就没钱。 没钱，他没钱，他没钱。 你把我拉到家之后，我给你这数，100。 啊？ 100。 一百？ 啊？ 100都行。你现在啊，是一个人 啊， 荒郊野外。 是啊。 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啊，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你想回家呀，还大老远的。这黑，回头你再碰上劫你的，现在就是 劫什么呀？我还有什么可劫的？ 啊，你一人走回去，你走得回去吗？大老远的，你连方向不变，和你的狼吃了，是不是？现在就是有我们，哎，能够帮助你。 俗话说，狼吃羊，冷不防。 所以说呀，一百不行。 你多少啊？ 200。 住店我才多钱？你这太……哎，你别走！ 那你找店 住。200，行吗？ 哎，等会儿， 这不是200的事儿，是不是？ 不是怎么了？你们俩呗， 大哥，你看这到拉谁？ 到底是拉我们哥俩呀，还是拉这位啊？ 哎， 不是那个，他这不遇着困难了吗？ 什么？ 我们没困难似的。 您二位积点德， 你们先天就是困难，一高眼。 现在送你们先去，然后 我 拉过去。